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. Come on. T-shirt 橙雨褸，思想放任二三九時不需拖扣攞，三松褲帶膠錶帶著拉繩的布袋，街邊跳動開心快活七彩的馬騮，耶、yeah, 不再等候，別放手，不再要走，夜街穿插左右，令我熱熱烈烈衝動快快似喝醉了酒，大雨落在七彩雨褸兩點似谷牛，十隻著上七彩雨褸的濕水馬騮，夜裡當在尖東去追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飲乾幾罐酒，紫色夹着灰色衬着 T 恤橙雨褛，思想放任衣衫旧时不需多扣楼，三松裤带胶标带着拉绳的布袋，街边跳动开心快活七彩的马骝，耶、yeah, 不再等候，别放手，不再要走，夜街穿插左右，令我熱熱烈烈痛痛快快似喝醉了酒，大雨落在七彩雨褸亮點似谷豆，站著著上七彩雨褸的濕水馬騮，夜裡當在尖東去追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飲乾幾罐酒，放手，不再要走，夜街穿插左右，令我熱熱烈烈衝痛快快似喝醉了酒，大雨落在七彩雨褸兩點似谷牛，十隻著上七彩雨褸的濕水馬騮，夜裡當在尖東去追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飲乾幾杯酒，大雨落在七彩雨褸兩點似谷牛，只著上七彩雨褸的濕水馬騮，夜裡當在尖東去吹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飲乾幾罐酒， Andy go Andy go go。